14天旅游。王华，暑假我打算去中国旅游，你是随团游还是自助游？我喜欢自由行，你有什么旅行计划吗？你准备去哪里呢？我想去海南三亚，听说三亚是中国的夏威夷。三亚是个好地方，你从哪里转乘飞机呢？是香港还是北京？香港，然后从深圳坐飞机到三亚。伊万，你先去北京，住在我家，我给你介绍天安门、故宫等等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三亚，我给你当导游。好主意，王华。你知道三亚有哪些景点吗？天涯海角，还有一些海湾，都不错的。你的签证办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明天去中国大使馆办。你可以帮我查一查三亚的酒店和消费水平吗？我想做一个旅行预算。我今晚帮你查，我们也要早一点预订机票。是呀。王华和伊万到了三亚，王华给伊万介绍三亚的风景。伊万，到天涯海角了，这里真的有天地尽头的感觉，我们应该拍一些照片。我也想买一些纪念品送给我的爸妈和朋友，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些贝壳和工艺品送给朋友，买一些特产送给你的爸妈。我想买一串珍珠项链送给我妈妈，那边有个专卖店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明天我想去游泳，当然可以，还可以潜水。好的。短语和词组：旅游、旅行、旅行社、旅游团、自助游、随团游、旅行预算、旅游计划、旅游小册子、旅游指南、旅行路线、导游、国际导游、地方导游、工艺品、纪念品、特产。